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无论这场丽妃风波如何风高浪涨，即便京城赌房将任安乐的赔率升至了一赔一百，他还是每日奔波在各府侯爷的宴席之上，对此事半点不上心。一个月后，安宁公主府的回廊上，院叔跟在大踏步朝内堂行去的任安乐身后哀嚎着： 啊，小姐，咱们都吃了一个月宴席了，就不能歇歇？这些京城里的贵人怎么个个癖好怪异，喜欢和您下无赖棋就算了，那几个武侯也打不赢我，还偏要隔几日就和我决斗，一群花白胡子老头，筋骨又不经打，我还得收着劲儿来。小姐，这一个月我陪练了25天，你说说哪有我这么命苦的丫头啊，我要回晋南。 任安乐回头见自家丫头怒气冲冲，他摸着下巴打量了一下，见这个向来铁打的姑娘黑着眼圈耷拉着脑袋，难得生出了些许同情心，挥手成全： 哎呀，得别诉苦了，等今日安宁的宴席过了，我放你半个月的假，还让你在库房里挑一件宝贝。 真的？ 院叔眼睛瞬间闪亮无比，他想着府里库房的宝贝，顿时生龙活虎，拱着任安乐朝内堂走。 哎，小姐小姐，你快进去，早点结束宴席，咱也好早点回府。 院叔带着任安乐一路快走，临近内堂听到安宁豪爽的大笑： 怎么样，郑言？我就说只要放出风声，说公主府搜罗到前人传下来的古书，皇兄自会不请而来吧。 你既然敢放出这个消息让我上门，自然不敢说假话。我来一趟又如何？ 寒夜的声音清越淡雅，任安乐眉一挑，大跨一步走进了内堂。 安乐，你来了。 正被寒夜气势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安宁，瞥见任安乐活像见了菩萨，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朝他迎过来，仿佛任安乐一到，他对着太子的底气也能足不少。 哇，今日好热闹啊。 任安乐朝内堂一望，见大多是进京述职的西北将领，微微明了安宁如今被嘉宁帝附在京城，怕是日后见这些同袍的机会也少了，这才会在他们离开前举办宴会。至于寒夜，听闻他曾在西北领过几年军，堂中众人神情松散，毫无拘谨，想必也和他有些交情。任安乐沙场喋血之名远扬，在座的都是疆场里练出来的血性汉子，对他和对待安宁的态度一般无二，豪爽快意，不过片刻便熟络起来。自任安乐进来后，寒夜的目光一直未放在他身上，只是懒懒望着院外盛开的梅花，神情淡淡。安宁有些奇怪，推了推寒夜，低声道： 我可是为了你专门把安乐叫来的，你还不快点和他好好说说。 说什么？ 父皇就要为你选太子妃了，王侯各府里的莺莺燕燕瞅着你像瞅着块大肥肉似的，让人膈应得慌。你看安乐多好啊，上次父皇赐婚你就不该推举，让人姑娘下不来台。你快说点好话，再向父皇求个恩旨，哪怕是个侧妃也好堵了众人的口实啊。 不用。 为什么？你看不上人家？ 寒夜看了一眼堂中和众将聊得热火朝天就差掀桌子上房揭瓦的任安乐，漫不经心说道： 你瞧瞧他的样子，若是真的关心东宫太子妃位的人选，会是这么一副模样。这一个月他和京城各府的老侯爷相处甚欢，怕是没时间关心顾的婚事。 安宁一怔，转头朝任安乐看去，觉得自家皇兄说的没错，不由得有些惋惜，忧心忡忡的。 一定是你惹恼了他才会如此。皇兄，你什么都不做，若是父皇真的为你赐下太子妃，你难道要随便接受不成？ 孤营入东宫的人，你知道，只会有一人。 安宁顿住，神情复杂。 皇兄， 父皇不会让他下泰山的，你还是放下吧，别再坚持。 安宁话音未落，堂外脚步声急促响起，公主府守门的小厮从外间跑进，表情活像见了鬼一般怪异。众人停住玩乐，狐疑地朝着这个连气都喘不上来的小厮看去。 殿下， 他先是望向安宁的方向，然后觉得不对，冷不丁转头对着寒夜哆嗦着说：“ 太子殿下，宫里有旨传来。” 好好说话，再不说顺溜点，自己到军营去领军棍。 安宁是个急性子，哪里受得了这般磨蹭？小厮被安宁吓得打了个冷战，猛地抬手：“ 回殿下，宫里传来陛下的圣旨，说陛下令禁卫军护送东安侯府和晋南洛府的小姐入京。” 安宁蹙眉，知道嘉宁帝已经下定决心为寒夜选妃，不耐烦摆手：“ 京城的赌方盘口都开了一个月了，你以为本公主不知道？没出息，还不快下去！” 小厮眨眨眼，见自家公主鄙夷的眼神，拳头一握，昂首，扯着嗓子视死如归，喊了一句：“ 殿下，陛下还下旨让禁卫军统领侵入泰山，请回帝家小姐。” 难以言喻的窒息让整个大堂突然安静下来，众人怔怔对望，看着堂下跪着的小厮，一时没回过神。这人刚刚说什么？陛下下旨让东安侯府和晋南洛府的小姐入京，还有什么？哦，对了，迎回帝家小姐。迎回帝家小姐。当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后，立马转头朝堂上坐着的太子爷看去，这一看便都愣住了。太子高坐上首，手里握着一本古书，望向窗外，唇角勾起，整个人带着淡淡的喜悦，温润淡雅的犹如从画里走出来一般。任安乐立在武将之中，看向不远处的寒夜，眼眸深处荡开极浅的涟漪。他从未在寒夜脸上见过这样如释重负的笑容，至少在他以任安乐的身份入京的这些日子里，从不曾见过。永宁寺后山，宁静清幽的书房外，零碎急促的脚步声临近，身着碧绿如裙的丫鬟一把推开房门，朝里面跑来。端坐桌前握笔描红的女子抬手，见贴身侍女脸上的欣喜若狂，不由一怔，心底微微一动：“ 心雨，出了何事？”“ 小姐，陛下降旨了。”“ 陛下降旨？心雨，快说，陛下降了何旨？”“ 小姐，陛下要为太子殿下择妃，亲自下旨迎您回京。” 心雨话音刚落，见自家小姐素来沉静的面色被惊喜笼罩，意识十足的欢喜。她十年前被送入泰山照拂帝家小姐，山中清冷岁月一过便是十来年。“ 心雨，快些收拾东西，我平时临摹的古书，还有缝好的衣袍，陛下赏赐的珍宝，还有殿下送来的东西，全都带上，一个不落。”“ 啊，小姐，全都带上吗？” 心雨有些愕然，呆了呆。虽然他们不能出泰山，但皇室十年间赏下的东西可不少。弟子园眸色一冷，将笔搁在砚台上：“ 我们不会再回来了，自然全都要带上。心雨，替我更衣。”“ 是。” 见弟子园转身朝内室走去，心雨咬了咬唇，终是小心翼翼唤住了他：“ 小姐，陛下的圣旨中不只请您回京这一道旨意。” 弟子园转头，欢喜的神色稍稍敛住，盯着心雨蹙眉 说：“ 小姐，陛下圣旨中言，您下山入京乃慕天恩，自今日起您须得改名承恩，以奉皇室恩典。” 书房内安静的落针可闻，半晌不闻弟子园之声，心雨忐忑抬手，见自家小姐脸上奇异的神色，不由得一怔。 弟子园垂眼，慢腾腾将腰间微散的锦带系好，声音似笑非笑，带着任何人都听得出来的如释重负。 承恩，帝承恩，好名字，是个好名字。 弟子园抬手，眼底素来的清冷淡雅一扫而光，满是张扬锐气。 既是天子恩典，我承恩便是。心雨，从今日起，我名便是帝承恩。 他说完，一拂袖，转身走进内室。心雨看得瞠目结舌。 帝子园，太祖赐下的青史之名，怎么小姐竟会如此气若碧血，就好像从来不愿意被叫此名字一般。 帝子园，这个名字带来的荣耀曾被整个大晋的女子羡慕追逐，即便是在帝氏一族被淹没至历史尘埃的十年后，这个人重回京城的消息依然让朝堂和士族震动。太祖传位遗旨中倾力赠予荣耀的人，叛国谋逆罪中仍得皇家庇佑的人，便是大晋王朝对帝子园此人的解读。只是同样未曾有人料到，嘉宁帝迎回帝子园的圣旨上竟会将其改名承恩。承恩，承天家之恩，这不仅是嘉宁帝在提醒重回京城的帝家孤女，也是在提醒大晋朝臣士族，无论帝家当年如何荣宠，如今已是他韩家的天下，他愿意赐下的才是皇恩浩荡。自此世人口中再无帝子园，唯有得天家恩宠有幸回京的帝承恩。除去帝承恩重回京城的震撼，太子亲选太子妃的事实也让京城士族磨刀霍霍。众士族眼里，太子实则一待宰肥羊，储君之位稳坐，无正妻嫡子，谁家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役中拔得头筹，那便是坐稳了将来的外戚之位。虽太子一心属意帝子园为太子妃，但大晋国君毕竟是嘉宁帝，逆贼之女为未来国母，即便有太祖留下的遗旨，也未必能成为事实。嘉宁帝下旨，在太子寿宴后三月内择定太子妃人选，是以半个月后在东宫举办的宴席引得满京城贵女趋之若鹜。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